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消失的老菜，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来自我就甭说人单位了资深烹饪教师朱俊强老师。来，周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孙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这道菜，好像大家后半部分是比较熟的，酥肉。酥肉现在作为大家吃四川火锅，感觉必点的一个东西了，是不是？这个东西，非常受人欢迎。我本人也很爱吃啊，就是它属于是那种，锅刚一上来，可能这酥肉就上来了，然后你这锅还没开呢，酥肉就吃完了， 是不是？欢迎啊！ 这个酥肉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啊，就是它既涮着也好吃，刚炸出来呢，有点像咱们过去点那干炸里脊那劲儿啊。他边上现在 炸里脊， 人家现在商家也很自觉，就是人家知道好多人他现炸上来，他就咔叮咔叽就吃了啊，专门还给你配点小椒盐让你蘸一蘸，是不是？就有点那个意思啊。但你这吃完了，你当时想涮，你不还得再点一盘吗？是不是？这玩意儿，刚炸出来确实香，尤其你在等待这个锅子它那个沸腾的阶段。是那个味儿啊，已经起来了， 对， 正勾你这个馋虫啊，你这个口腔里的唾液已经开始分泌了，你正饿 了，这是 你馋呀，你馋，但是这时候先切的那些肉都还没上来，先给你上盘酥肉，你这时候肚子里也缺油水， 炸的肉香味儿， 你这肉香味儿也有，加上火锅这香味儿，你这一吃，是不是 食欲上来了？ 食欲上来，有时候你再配一口凉啤酒，一口一口啤酒，一口这一瓶火锅不用上了，是不是？来十盘酥肉， 来十盘酥肉， 酥肉大家很喜欢。那天他们还总结说，吃火锅里头还有一个东西深受大家喜爱。周老师，您猜猜是什么？ 我猜不出来。 午餐肉。 哎呦， 是不是？周老师，您看，您现在有好多东西，我觉得它挺有意思的。 午餐肉那个味道啊，好像就是进入火锅以后，好像那个味道还 特大。 对，比较串。 就是我是现在觉得，我小的时候啊，这就上个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那时候小时候也组织大家出去春游，春游什么的，家里谁给带盒午餐肉啊？ 那是高级东西。 很好吃的。那时候不是说谁平时你想吃午餐肉就吃。那挺贵的呢。 关键是啊，那个特有意思，那个盒你得有那扣，往上一拧，一点一点打开的那感觉， 是不是？ 上面一小盖，下边底下整个全是肉。 对， 完了以后有的拿那刀子可以切成片，还有的更解馋的怎么吃法，你知道吗？拿勺直接就那么快 真的 吃了。 那我没那么解过气，我们那个比较少量啊，解气吃不了两口。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是觉得带这么一个。它是很高级的，是不是很喜欢吃？ 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今儿您这一说，又给我一提示。过去北京有一个叫香肚，你知道吧？ 香肚不知道， 就是小肚 啊啊。 咱们那个买熟食里边有一个小肚，知道吗？ 啊， 过去老北京松仁小肚 啊，松仁小肚知道， 特别出名 啊，叫香肚啊。 对 啊， 它那个味道就是近似于午餐肉。 午餐肉， 小肚也买不着，来一盘午餐肉。那要是加点烙饼，加点烧饼也可以了， 也香。小时候吃这个东西特香，谁要是给你生病了，就爱吃几个东西。我现在能回忆起来啊，我只要是一生病，我妈就说，不舒服了，你买点好吃的吧，买点好吃的。那时候 增加营养， 去那个家旁边，我记得我姥姥家那边，那时候还叫合作社呢，还叫供销社。那时候还不像现在，到处大超市什么的没有。东西比较全的就是供销社、合作社，就这地方，去那儿买一盒午餐肉， 再给我来一个山楂罐头。哎呀，当时一吃完什么病都好了。但是到后来啊，渐渐你长大了以后，那物质就一下就丰富了啊，就是那时候再给你吃午餐肉你不爱吃了，你觉得这什么可吃，全是味精味儿，是不是？我觉得午餐肉在很长一段时间呀退出大家的这个视线范围。 真是啊，我跟你说，你刚才你说的感觉那是九十年代了。 嗯， 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是有时候吃午餐肉，那就是跟人吃肉是一个样的。 哎，但其实全是粉面。 哎，就是粉面，而且像你加的那个，就是你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味精成分或者说这个纤维剂的成分是比较高的。 哎，对。 但是那时候人的肚子里他没吃屎啊。 对啊、 嗯。那你闻的这味儿，它就是香啊。 对，就是香。 那你说你是不是吃呗？ 啊， 是不是？但是呢。到后面，到我们都是到九十年代的时候， 嗯， 就是你跟你吃的时候， 我小时候、 哎、你吃的时候了、嗯，我们基本就 不爱吃 了，就不吃了，因为那时候好像物质稍微就丰富一些了。 哦、 但是你比如说过去那香肠、 嗯，您干这行业肯定是不会缺嘴的， 啊、不是缺嘴，就是说他也愿意吃新鲜的 啊，那肯定 了、哦、 肯定 吃的。你说那时候广东香肠进来了 哦。 马上就发现，哟，这东西比那个 好吃， 肉的东西瓷实 啊！ 你知道吗？ 一口一口都是肉， 全是肉， 那一口一口全是面，是吧？你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是不是？当你没吃过全是肉的肠的时候，你觉得面棍儿也行，是不是？当你吃过一口肉肠以后，你觉得面棍儿就没法吃了。于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说，午餐肉几乎没有人吃了，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在某些特定的馆子里，咱就说火锅店， 那必不可少。 火锅店你还少不了这午餐， 少不了 你就觉得一涮、嗯， 对， 还特好吃。 不，它那个味道加那火锅，尤其是麻辣底的那个、 嗯、 那种火锅，它加进去，它就是相得益彰， 对吧？ 啊、 嗯，哎，所以就这很多东西，咱就说这有时候说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嗯，这口味， 这口味呀、啊，包括这食材。 嗯， 我觉得也是这意思，可能若干年以前是吧，哪个东西不受欢迎，没准到哪天特受欢迎，是吧？就像以前小时候那个肥肉，我姥姥老跟我说，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姥姥还炼，在家里炼那猪油， 大油， 炼大油，炼完以后有那油汁儿， 哎，油汁儿特香。 我和我弟弟还有我姐一听说今儿炼油啊， 都得去， 哪都不去，你是出去玩不去，就在厨房那儿蹲着，就是我姥姥那油汁儿刚一出来，搁那儿，我姥姥就给你撒点小烟花， 撒烟花， 不是。吃吧， 对对对， 哎呦，那几抢、 嗯没错， 甚至为这大打出手。我跟你说，但 酥的， 哎， 好吃 又香。那你说现在，嗯，大家好像一提说，我给你来点猪油，给你来点大油，给你，大家觉得好像，哎呦，谁吃这个呀？不吃这个，现在那个不健康。那这可不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感觉吗？ 以前咱说你考虑健康的问题，可是你那时候你还吃东西你都吃不够呢， 嗯。 是不是你这东西你就得吃？现在是东西太多了， 嗯， 可选择性也多了， 嗯， 可不嘛？你现在就是说，哟，别吃多了， 嗯 啊，油大的不成， 嗯， 油少了不成， 嗯， 这个面太精了不成， 嗯， 是不是？太粗了也不成， 嗯， 你现在就是这人呢，就是越来越不好养活了。 哎，对，要求越来越高， 越来 越高，我觉得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吧？说明咱们现在有条件讲究了。 是， 那好多朋友一听我们一说这午餐肉， 嗯、 哎呀，他纷纷的来劲了啊！这些朋友说，小时候一盒午餐肉可以用一周时间慢慢吃 啊。 那您这个过于节俭， 嗯，不是，我都 那就会就是放坏了。对 你周一你这打开的，你周五再吃 干本了呀？他关键是 会你吃闹肚子，你吃 关键是他那时候我觉得也不兴保鲜膜。也没有， 你打开这盒好像是这一天你就跟 你必须得吃，而且那么小一盒还能吃，我觉得我一顿都不够。 那看起来他太珍惜了， 珍惜说明人家那个确实当时是当特别好的东西。这儿一位朋友说，稻香村的松仁小肚、蒜肠啊，还有粉肠，小时候可不是每天都能吃着的， 没错，是吃不着的 啊。哎，好多朋友说。上海梅林的午餐肉， 哎，对， 好吃。 梅林牌的是最棒， 梅林牌的最棒， 最棒。 现在呢，梅州出的那个午餐肉 啊，也好， 也很好， 哦， 也很好，就是里头那个肉啊什么的不错。 超市里边它是， 它是有卖吗？ 应该有，大家去饭馆应该都能买着。 哦，确实是这位朋友刚才说那梅林牌的，有很多的它的罐头东西，全是那是就是中国第一。 哎， 比如说水果罐头， 嗯， 那过去那菠萝罐头， 嗯， 那就是梅林牌的。 哎， 还有我记着好些那个些调料， 嗯， 你比如说番茄酱 啊， 那也是人梅林牌 的。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那别的牌子呢，说实在的啊，那都靠边站。 那是，我觉得上海在很大一个程度上一个时期里承担了咱们国家各种、 食品工业，它是最领先的 食品工业，包括科技的家用电器的很多自行车啊什么的， 就是轻工业， 它等于承载了一段的咱们国家最高水平。那时候一说上海出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缝纫机， 大家就觉得有一阵跟咱们说进口的好是吧，那时候就上海的就好是吧， 皮鞋也 棒。哎哎，都是有一段啊，当然咱们今天说的不是这些啊，说回酥肉。 当然说了，人家说这午餐肉梅林牌的确实棒。 哎，好吃，这都是经过周老师认证的。全国人民都喜欢对吧，那时候我觉得。 现在还有没有不知道。 有有有，我觉得老牌子它在很大程度上质量啊什么的。 哎，有一段时间我听说这梅林牌的被什么什么什么一著名的企业给吞并了。 那 合并了以后它现在还出这牌子，我真的是。 这就不知道了啊，就是现在这个资本市场的事咱也管不了，是不是？ 但是如果最好它还别倒闭了，它这牌子还确实是信得过。 哎，对啊，咱们今天跟大家说消失老蔡刚聊出来这么一咕噜。是不是由酥肉聊出来的？就是说今天这道菜四个字儿，有俩字儿大家是熟的，前面这俩字儿呢其实也熟。这俩字儿叫蒸扣。 对，这是一个烹调技法。 哎，烹调技法蒸扣是怎么回事咱不知道，蒸您也知道，扣您也知道，盒子一块儿可能好多朋友不那么知道了。周老师，咱要先说说这蒸扣这个技法吗？ 哎，要说起来还是真得说这个菜就出自于比较困难的年代。 比较困难的年代。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而且咱说啊，这个菜还特别的适合在什么地方出现呢？红白喜事上。 哦， 它也属于这种 大棚菜。 哎，大棚菜 啊， 可以。但是它现在过去也有那餐馆卖的啊。因为这个菜呢，过去讲话实际上叫酒菜。 哦， 喝酒用的菜。 哦， 这合适啊。那么咱北方人特有意思啊，就是大块的肉，咱们说切丁切末什么的，都没问题。那剩一点这个肉头怎么办啊？ 哦，不能浪费。 你不能浪费。 哎， 你说炖了吧，它不成形。 嗯， 那怎么办呀？哎，特有厨师这时候就有主意了。 是 吧，挂一点糊。 炸一下。 我炸了它。 哦， 你就跟咱们现在说的火锅，刚才孙老师说的火锅旁边，炸给您炸一点酥肉， 哦， 是吧？哎，但是呢，这个它炸完了，你比如说可以当什么？炸食菜可以卖，但是呢，这更让它入味儿，更让它有意思的吃法，哎，他再给它蒸一下， 哦， 把这汤汁调的浓一点，好吃一点，完了呢，扣出来以后呢，哎，它还有形，还有形，那这个菜呢，还能提高一个档次，这个菜其实在家里就能做，特别简单， 哦， 咱还可以。荤素搭配， 荤素搭配。 哎，你比如说，我有一部分肉没不用做那么特别多的肉，我有一部分肉做完了以后挂点蛋糊啊，完了油锅炸，给炸成定型的就行。完了以后底下呢，我搁一点豆腐，或者搁点芋头，我搁一点南瓜，我搁一点什么这个土豆，完全没问题。 哦， 我还可以什么买点那个那千张， 嗯， 我都可以。都可以给它深化一下， 就感觉跟扣肉差不多。 哎，对对对，实际上就是像扣肉， 是是， 但是这个肉呢， 就是多炸炸一道， 肉量绝对没有 扣 肉那么足实 啊。 你那肉那要是 扣肉是有钱以后吃的，是不是？ 但是这个菜挺有意思 啊， 炸完以后就像刚才像孙老师说，炸完以后它很香，那个油性味炸完了以后它更香。完了以后呢，你调的这个汤呢？过去啊，我们这厨师就特别有意思，就做这个的时候，那佐料一定要大。 哦，为什么佐料得大？ 就实际上这个菜，应该就是吃一半是肉味儿，一半是佐料味儿。 哦， 你这样的话，下酒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我觉得都有自由味儿， 味儿得重一点， 得重一点，得厚一点。 哦。 啊，否则的话，你要是 下酒得吃点咸的， 寡淡了，我觉得 下不了 这菜 啊。 哎，这个菜呢，就是您这咱现在一说起来，我还真又想起了一道菜。他过去这个菜呢，他把这个酥肉剁成也剁成小块儿， 嗯， 它底下呢，它搁什么一块呢？一块做呢？你比如说炖一点冬瓜汤， 冬瓜汤 啊，冬瓜， 哦， 冬瓜都切成块儿，切成段以后，哎，他把它下进去， 嗯， 哎，做成酸辣口的， 哦， 我记得我见过有这样的做法， 嗯， 哎，也挺有意思，也挺好吃， 嗯， 做成汤菜了， 哦， 也拿它当主料， 嗯， 啊，那么咱今天说的不是主要是不是这个菜，我说的是蒸扣酥肉， 嗯， 在咱们。比如说过年节的时候，你手头如果有点 肉头， 对，尤其筋头巴脑 哦， 最好吃了 哦。 哎，您给它剁成小块，完了以后挂点糊。 周老师，您说买什么肉时候容易产生这个肉头？现在大家都是买一点一点的， 但是我觉得就想吃， 买不着肉头 吃这口， 嗯， 那我就随便买点肉就行 哦， 肥一点，稍微，你比如说这个菜呢。要是做成酥肉的话， 嗯， 酥肉嘛，你得肥的稍微多一点， 啊，嗯， 我觉得咱们北方人还是别说不能吃的这种油那种油的， 嗯， 其实你离得开油吗？ 离不开， 是不是？ 嗯， 你现在就甭管植物油还是动物油，你说来点特别香的红烧肉， 嗯， 你没有点肥肉， 对， 这红烧肉吃 柴了吧唧呀， 这就好吃吗？ 这菜就 不吃 了， 对，而且在咱们。我就说，我们老北京的人眼里头， 嗯， 这像红烧肉炖肉这类的， 嗯，还就得肥 啊，不肥哪香啊？ 对， 是不是？ 而且还得大锅炖 啊，对， 对不对？老觉得 炖还得炖多点， 这食堂那红烧肉怎么就比家里的香？就是因为人家是大锅。 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东西，我一会儿得说这个咱们这后香作用啊， 嗯，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有一后香作用，就是咱们这个菜呢，就是炸完了以后。您第二天再蒸， 嗯， 再去蒸扣这个环节， 嗯， 那效果更好， 嗯， 或者蒸完了以后您别当时吃， 嗯， 也行， 嗯， 放一晚上， 嗯， 第二天您再回锅再去蒸， 哦， 嘿，那地道了。 哎，周老师，我提个问题啊，提个问题，学生不才， 哎呀， 这个炸的东西啊，好多朋友觉得。炸出来不也不没，咱今天先不讨论健康的问题啊，不讨论健康的问题。 你说， 它炸的东西，好多朋友觉得应该是吃的刚炸出来那个酥脆那个劲儿， 嗯， 是不是？ 是，嗯， 是吧？ 嗯， 你我就是刚炸出来小酥肉，为什么没涮我就吃了？ 嗯， 就因为刚炸出来又香， 嗯， 是吧？又酥又脆的。 对对对对，是 炸主要是大家觉得为了这个效果。那是说您这个。炸完了以后，包括您刚才说再搁个丸子汤嘛，又底下又蒸一下， 对， 我酥脆那不白炸了吗？我这软哒哒了呀， 对， 那我炸它干嘛呀？ 你看您说的是这个酥脆的感觉， 嗯， 我说的是哪个酥烂的感觉？ 酥烂，哦， 你知道吗？ 嗯， 这酥烂就是蒸扣酥肉应该达到酥烂的感觉 哦。 知道吗？ 这酥烂必须得炸一下。 哎，你酥烂，你就首先先把那肉定型。 嗯， 而且关键是过去就是原料不多的时候，我一加糊一炸， 显多了，是 一倍变成两倍。 我小时候 企业里边都这样。 哎，周老师，我再跟您分享一个我们家的秘密。 把家里秘密都搬出来了。 小时候啊，我姑姑在我们家我奶奶家楼下卖过一段鸡肉串。 嗯， 我才知道这个。刚想您一说这个肉头的事儿，我可想起这事儿了。小时候馋呀，小时候围着我姑姑，老想让人给炸两串，炸两串。我姑姑他们当时鸡肉串用的那个肉， 嗯， 就是所谓的鸡碎肉， 嗯嗯嗯， 类似像您刚才说的那个 揭秘了一样 肉头。当然不是说就我姑姑这么干，炸鸡肉串都这么干。 进的料就是这样的料， 他进就是进的，没有说进鸡腿肉给您炸鸡肉串。您现在去吃鸡肉串， 也 是鸡碎肉，一样，对吧？那个就像周老师刚才说的，全靠糊，是不是？ 对。 但是呢，你说那个啊，挂上糊以后吧，它特香。 嗯， 我现在回想起来， 那就看你这手艺了。 哎， 你调的好也不好，哎。 我现在回想起这鸡肉串的味儿啊，你说鸡肉有多香吗？ 嗯， 鸡肉一般。 嗯， 还真就那面糊好吃， 是吧？哎， 真的，我就现在，因为那时候为了吃人家两串，我得帮我姑干点活， 干点活， 在家也帮人穿啊， 嗯， 穿。你穿完以后，关键他那肉你还得捏一捏，得让它成型紧致一点啊。 嗯嗯， 捏完了以后，你发现那一串鸡肉是鸡肉串是很瘦的， 嗯，没多少， 没多少，但是它有一个盆儿啊，那里头就是面糊， 面糊啊， 炸之前往上咵咵拿勺子一浇，然后咵往下一炸，哎， 嗯， 胖一圈， 对， 是不是？这就是周老师刚才说的，哎，这面糊还好吃， 对， 嗯， 其实上刚才我说这个，就是过去企业里边，既能够打扫这些洗。咱们说所谓说的下脚料、 啊、厨房无废料、啊、 哎，这是一、 嗯、 二一个你还迎合这个客人，我做的东西还得好吃， 哎，那当然了 呀、 嗯、 完了以后呢，我做的东西还得有味儿， 嗯， 而且就通过这种方法把这原料就是特别不起眼的原料， 嗯， 啪提个格， 嗯， 那么今天咱这蒸口酥肉为什么我推荐这菜， 嗯 啊，销售的老太太现在啊，咱们说哪个山东馆子里现在还卖这菜， 对，现在你进都没有肉头， 你都觉得他这菜又你要上这菜，你这档次怎么那么低呀、 啊？关键是刚才我们说买什么能有肉头啊？周老师说那买什么没有肉头，是因为原来来了以后，像周老师工作的年代，不是像现在要肉丝儿有肉丝儿，要肉片来肉片儿是吧？要前臀尖来前臀尖， 那时候一来就是一大 办事儿， 办事儿。 对吧、 啊、你 得自己来了分档取料， 分档取料， 这所以它容易有肉头， 对对对， 现在的餐厅也没有这一头一项了， 对， 大多数的餐厅没有了， 但是、嗯、但是应该这么说啊，你要想做这菜、 嗯、 你知道这个菜是什么样，那你选择原料的时候要点猪肉咱就能做这菜， 哦，咱要点五花 啊，过去 行吗， 是那个年代没办法、 嗯、对对对、 就是、下料，现在咱们就是完全可以，你随便你想吃点、啊、什么的、 嗯、 你都可以自己选去、 嗯、 五花最好， 嗯， 就肥瘦啊、嗯、而且还是偏肥一点， 偏肥一点， 四六分 炸的还香，这样的香、 哎、如果说我太怕这个东西这个肥的那个太多了、 嗯、 那你就偏瘦一点、 嗯、 但没有肥的是不好吃的， 嗯， 哎，因为蒸的时候呢肥的先化， 嗯， 那瘦的呢越蒸没准还越老了，你知道吗、 哎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您还是最好是就是肥瘦啊就是相间着就合适，哎，那么买回来以后这个肉呢，我过去咱们说啊那是肥的多， 嗯， 瘦的少， 嗯， 哎，因为它肥的东西你炸出来以后它一吐油，你搁嘴里就跟刚刚孙老师说那吃那油渣的感觉， 哎， 越嚼怎么 样 越香， 嗯， 哎，那么这个菜也是一样啊，这个菜呢您把它拿回来切成片也好切成块也行， 嗯， 那块儿呢？那你炖的时间，就蒸的时间就得更长一点。 嗯， 片儿比较合适，而且也容易，到时候码盘的时候也容易出造型。 嗯， 哎，那么我们这个菜呢，就是说，比如说和什么呀？就是和那种鸡蛋糊。这鸡蛋糊里边呢，有鸡蛋， 嗯， 有面粉，还有什么淀粉？ 嗯， 其实大部分是淀粉。 有、 哦，哎，面粉必须得搁一点。 嗯， 如果面粉不搁。你炸出来以后它蒸完了以后它是梗的、 嗯、哦， 如果加一点面粉了 哦， 哎，吃完了倒是面的， 哎， 面完了以后呢你不说你炸出来以后它脆的啊， 嗯， 但你蒸完了以后它倒面了， 哦， 它还吸汤， 哎哎呀，这 关键是这个问题 啊， 你知道吗， 明白了、 它吸汤吸的特别多， 滋味足， 滋味特别的足， 嗯， 像这样的菜我觉得又出数又好吃， 嗯， 嗯， 喝酒下饭都可以， 嗯， 都香，都，实际上这是应该是老少咸宜的菜。 好嘞啊，这具体这个菜怎么操作啊？然后操作当中有哪些个技巧？咱们下半段让周老师慢慢给大家聊啊。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啊。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就可以了。同样的，大家也可以下载北京时间，包括听听 FM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包括我们节目的回放哈。当然了，今天大家有任何的烹饪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发过来跟我们一块交流啊。如果周老师能解答的，我们现场解答；来不及的，我们给周老师留作业，下次再给您解答啊，都可以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拥有爱情，我才安心。看着他走向你，那幅画面多美丽，

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消失的老菜。好多朋友一听我们今天说酥肉，胃口大开，红烧肉的也有说红烧肉的，说红烧肉必须得肥瘦正好，小酥肉我也直接吃，太好吃了，从来没涮过。还有人说上海不光这些棒，大白兔奶糖也棒啊，是不是？还有说麻辣火锅必点，鸭肠、天梯、脑花，哎呀，你看这都是大家 重口味， 说明喜欢听我们节目的大家还都是非常会吃的，是不是？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继续跟我们聊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蒸扣酥肉， 酥肉。 那咱们就从头把这菜给大家捋捋吧，周老师。 反正这个菜呢，要是说做起来不难，而且实际上来说，你零基础的都可以来试着做这个，就是把肉买回来，你切成片儿，这片儿长一点、短一点的，什么厚一点、薄一点都无所谓。 哦， 这没什么要求， 不考验刀工 啊，不， 没有任何的 要 求，尺寸要求， 没什么技术，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技术， 什么尺寸都行啊。 买回来以后，你切完了以后，带皮不带皮都行。 哎呦，哎呀哈， 都行啊！ 史上最宽松的一道菜。 对，如果说您带皮了，您就是留点神，到时候炸的时候容易崩。 哎，对对对， 它就这点，其他的没有什么。 大家还是去了吧，我是建议大家把这个 看见了孙老师没啥崩， 去了，因为这不是说您崩，谁炸谁都崩。 对对对对， 周老师炸他也崩，是不是？国宴大师炸他也崩，他不会因为说您技术高他就不崩了。 但是他要是挂了户了，就稍微好 一点，但是还是有风险。 对， 还是有风险，因为猪皮一崩的挺厉害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您不是特别会防护这个啊，就是那个没有什么谱手上，就把它去了，因为有皮没皮对这个菜的风味，我觉得不构成决定性的影响。 没错，这倒是。就是说呢，你要是把这肉切好了以后呢，咱就下一点这个花椒，下一点花椒、葱姜，给它稍微的腌一腌，如果呢，你要说我这个口味更稍微重一点，下一点十三香跟五香面，也都可以，五香面家里有五香面下一点，那十三香呢也行，但是量剂量可不要大 啊， 那剂量大了，完了以后这吃起来就有点，刚才我虽然说是重口味的，但是这过了就不成了， 对，就是不太符合现代人的口味了，我这么说，这菜 有一点味儿就行了。 对，要是搁过去呢，可能您十三香啊什么这些搁的多一点也无所谓，那时候可能好多菜都是这个路数。 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呢，大家我觉得对吃更讲究了，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复合味儿的这个东西，他要求你还有点不同，就这种统一的调料吧，偶尔吃一次你还行， 对， 你吃长了他肯定是不喜欢的， 所以呢就是说咱们要注意量啊，另外呢这稍微的里边呢加一点酱油，料酒，您可以给它腌一腌就行了啊，葱姜呢也可以搁一点啊，要让它有点味道啊，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调那糊。调那糊呢？刚才我不是说三样东西吗？孙老师记得了吗？ 哎， 不记得了吧？ 面粉， 面粉、 淀粉 还有鸡蛋 啊，对，记得。 那么鸡蛋呢？谁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 全蛋啊！ 你说我这回今天家里头，鸡蛋刚买来的，那你多搁俩没事儿，说我少搁俩，就今天就搁点，搁一个就行了，有点色就行，就有点上点黄色，而且这鸡蛋呢。黄，鸡蛋黄是起酥的感觉，那么说您就得有个鸡蛋，淀粉跟这个 面粉， 按照3:1的比例，你加上就是三份淀粉， 一份面粉啊， 完了把淀粉加进去， 如果 把那鸡蛋加进去，如果说您觉得稠或者什么，您先适当的加一点水，把它卸成什么，卸成这种拿起来能往一留一条线似的吸稠度就行了，完了把那个刚才腌的那个肉放在这个糊里边，这会儿你就起锅， 起锅呢，您就是一到起锅油量稍微让它宽点儿。您要是炸这东西的时候，您要是油少喽，那跟煎的似的，那不成。 哦，现在啊，外面有卖那种小锅，我们家有些那锅吧，跟过去咱那小奶锅差不多大。 嗯， 但是它就是专门炸的，这在很多日料店大家都能看到，就跟那小雪平锅似的那种啊，就那么点儿。现在在家炸东西我都用那个， 那这是放不了多少吧？ 放不了多少，但是呢，你那个深度有了，它就是炸了，是不是？而且你现在大家在家里啊，你也炸不了太多，不像企业说咱还炸条整鱼什么的，咱也不炸，对吧？咱就是类似像炸点这种，炸个虾仁什么的，它蛮够用，而且呢。不会浪费太多油，这半锅油，大家我就家里那普通那半那皮儿，就是最小皮儿的那种油，有半皮儿，你这回你就炸了， 对对对， 而且炸完这油你就不要了，你不可惜， 对， 不像你看人那餐厅或者电视上一坐大锅那油，那个在咱老百姓自己家里头的实操起来不是太好。 孙老师比我生活富裕。我 是吗？ 生活不成的。 您都拿到餐厅让人给炸。 我要想做这个东西啊， 啊， 我就算你好了。我今天我要把炸菜的东西啊，我都给他 一个月都给炸了。 我都给他算计 啊。 比如说 啊， 早上起来我要吃炸油条 啊， 是吧？ 自己在家炸油条， 那可完全可以啊。 啊， 是不是？我现在就自己在家里炸油条。 这一天全是炸的，因为要做这一个菜。 我就是把这点东西呢，我就安排好了。 哦，嗯， 哎，需要炸的东西。正好咱用这一锅， 嗯， 咱就给它拌了。 哦，不浪费， 不浪费， 物尽其用， 物尽其用。那油呢，差不多炸过几遍以后呢，再不要呢，它也就 黑了， 也就不、 嗯、 就 不可惜 了。 嗯， 哎，那么就是我建议大家伙在家里做这菜的时候，也自己盘子， 嗯， 你比如说我炸点鱼， 嗯， 啊，那是就是炸鱼的时候，你先把肉炸完了以后，没有别的炸了， 嗯、 最后炸鱼， 最后炸鱼，因为鱼有腥味儿、 啊，腥味儿。 炸完鱼的油，别的就不好炸了。 其实炸完鱼的油也还能有办法， 哦，搁点葱姜再耗一耗，您说？ 搁点葱姜，你最好搁点面下去， 嗯， 啊， 吸一吸，把那渣子、 哎，对，那面一下去以后，它那个面就有吸附作用，把那个渣子跟那个油都清一遍。 哦， 但是说里边说。我的油这炸完了以后高油温了什么的，那就单说了。 嗯， 但是这油加了面以后或加淀粉以后， 嗯， 它可以去 净化一下， 净化一下。 哦，哎，这面怎么加呀，周老师？也是， 人家油温稍微高一点，你就面跟淀粉就是都无所谓啊，这面也行，淀粉也行。 最后也是和上水， 别， 干的， 干的往里下，干的往里下， 哦， 干的往里下，它一下就那炸那个油面似的， 哦。 但是你得静置一段时间 啊、 哦！你一静置时间呢，时间一长以后，它那面它往下沉底儿，淀粉也一样，它沉底儿 啊、 哦，沉底儿它带着一些脏东西就到底儿上了 啊、 哦。完了以后呢，你呢就是用勺子往哎把那个干净的都撇出来也行， 嗯、 或者用一篦子你篦着点倒出来也行、 嗯。会不会一炸就蓬起来了？面不会 啊、会啊，但是所以说你那油不能 太多 啊、 哦。 比如说我这个。就这油使了这个 三分之一了， 三分之一还没问题。 嗯， 如果你要超过剩那离这锅边 嗯， 如果 超过二分之一， 那超过二分之一，那就加面的时候就悬了， 就往出溢了。 但是你要是一量一次一次你少下呗。 啊，对对对， 你不用就是一下我拿一大勺子呱往里搁你， 嗯嗯， 是吧？我说少下呀。 对对对， 多下几次， 哎， 他就慢慢他就偏了。 这些都得我给问到了。要不大家回去啪一下这跟 那太多了 是不是 那 就咵一下就跟那个 开锅了不爆肚卷 铺锅了是不是跟那个煮鸡蛋似的啪一下就跟小时候弄那奶锅一下铺了有这个感觉啊就是是不是大家那个因为这个东西周老师常年他经验非常丰富不会出现这问题咱们没干过的是不是你知道周老师跟你说加面粉能的好大半袋的哐啪一下什么周老师是不是明天不得骂周老师吗是不是 你少下就是多下几次就行 哎你就这个反正也能帮助大家清一清因为好多时候确实尤其像我刚才说的小锅 特容易出现这种问题。炸几个虾仁，炸完了以后， 那颜色就不行了， 就黑了。最后半盘炸出来那虾仁啊， 挂 就色儿就差意思了。这时候你放一点面粉，是吧？吸附一下， 吸附一下。但是这油你不能再用了，你得静置一段时间。 哎，当时不能用了， 当时不能再用。你炸完面以后，那面都跟那油得混在一起了。等到让它静置一段时间，面。 沉底儿 啊，这个油再重新， 这得多长时间？主要是， 差不多一晚上就够了。 哦，反正能帮大家节省。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油，就是这种，你不是我反复的，就是说炸完了油或者什么的，我建议大家伙不要扔掉。 不要扔。 哎 啊，干嘛使？ 你知道吗？ 做肥皂。 这是一个啊，这是做肥皂啊。还有一个，你下一点葱姜，那什么，你蒸包子。 料油。 对，蒸料油使。 哦， 最好蒸包子、剁饺子、做料油时特别香这个。 哦， 哎，或者说，你，咱们就说我，比如说就是炸一点鱼什么的，你就是继续再炸鱼，拿它再炸鱼，应该都没问题。哎，反正现在因为确实是在家里炸鱼的这个机会少了。 哎，对，现在都是半煎半炸。 哎，对对对，半煎半炸得多。哎，说回来这菜啊，那么说炸了。咱就是把那糊和好了，把那肉搁进去了，哎，你那等到什么时候呢？六七成热的时候， 油温得高一点， 哎，高一点，让它定型。 对， 完了，一块儿一块儿一块儿那个续进去，续进去的时候呢，最好就是让它最起码成点形，你别跟一块大一块小， 哦， 是吧？ 那是考验，那还是跟刀工有关系。 不是，您拿筷子浇的时候，您夹的时候，你就可以了 啊， 那也没关系啊。您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跟他说跟刀工没关系？您就是蒸该码碗的时候，您把大的都搁碗底， 哦， 是吧？小的就搁在碗中间就行了。到时候扣的时候，小的就看不见了 啊！ 你这 对对对， 特别随便的事儿 啊，自己吃也不讲究那么多， 根本就不用什么考虑我大我小，因为它。你就即使炸完了以后有大有小，你把大一点的就搁在外边，搁在盘底儿，搁在一会儿我说的那个啊，一会儿我说的那儿，咱们先说炸，炸呢一遍就够，不要炸两遍，您要说我就想吃刚才孙老师说那个姓火锅那个酥肉， 小酥肉啊， 那我得炸两遍， 对，复炸一下， 复炸一遍。如果说我就要做蒸扣酥肉，今天我说做这个蒸扣酥肉。您炸一遍定型了就 OK， 而且炸颜色稍微漂亮点， 有、您说 黄一点， 金黄一点， 金黄一点更好， 啊， 那么把它捞出来以后，都炸完了啊，捞出来以后，那么下面就做咱们说这个调这汁了，调这汤了，调汤的时候就是葱，我一般在家里我就跟大家伙说我怎么做的啊，就是葱姜蒜，我必须加点蒜，我做肉的时候都要加蒜，啊，为什么？就是。增加它一道调味料的香味香气。这个当蒜被就是煸过了以后， 哦，金蒜， 哎，它煸过以后出那香气，跟你吃的那个生 蒜 那是两回事儿啊。那你就是，我一般就是葱姜蒜，那么葱的肯定是多一点啊，姜差一点，蒜的也不少。完了葱姜蒜完了以后，大料、花椒、小茴香、桂皮。香叶，就这么几种，我不要多了，多了倒不好，多给它搁到这锅里头，把葱姜蒜煸好了以后，把那佐料就放进去了，啊，再稍微一煸，这时候下什么？下酱油，酱油呢，您看您的喜好，我一般呢就是基本上，有点颜色就行了，为什么？我要的是那个炸完了那个黄的 金黄， 哎。我不要的那个 深的那个 深的那酱油色， 嗯， 但是有没有应该让它有一点更好，啊，这个汤汁呢，就是你看您的家里头需要量大，你比如我炸的多，我多做几碗，那您就量大一点。如果说我做的少，那你就看你那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知道吗？最好的方法，您拿一碗，就您拿什么蒸，您拿那碗那个 调这汁儿， 调这就是。就是考虑那个剂量，这一个碗，您没有搁任何东西的时候，您加水，正好这一碗水是做两盘肉的量。 哦，就是这个料汁的， 哎，料汁的量， 哦， 正好是做两碗这个 哦 酥肉的量。 哦， 哎， 所以呢，我跟您说完了以后，您自己去 比划啊， 这掌握。那么葱姜蒜调料都下去以后，加酱油、料酒、盐、糖、胡椒粉。 嗯， 那胡椒粉干嘛使呢？实际上有些菜，咱们现在为什么都要搁点胡椒粉呢？ 嗯， 是吧？ 为什么？ 实际上来说，胡椒粉呢主要是增香去腥。 去腥 啊。那么咱们这里边呢，就是主要是加一个，就是有一个小小小的口味，就是实际上就后边把那肉腥味就摁住一点。 嗯， 就行了。你要说我爱吃辣的，您在里边加辣椒， 嗯， 都可以啊，都可以。 嗯， 哎，那么把这个这汁儿炒好了以后，那么现在您就开始麻碗了。 嗯， 啊，麻碗的时候呢，就是大块的搁的底下。就是贴着碗壁， 嗯， 啊，贴着碗壁呢，您买大块的， 嗯， 完了把那小块不整齐的，您觉得那个什么呢，就 不好看的，搁中间， 搁中间，嗯、哎、 啊，扣过来就好，它就在里头藏着， 哎、藏着了。完了以后呢，您把它都弄好了， 嗯， 啊，把那整个的就是这个炸完的东西都码在碗里头， 嗯， 啊，您把那碗，我觉得就是您看着这个量啊，码那碗。碗大一点了跟小一点了都行。 嗯， 你说我家里的人口不多，那我弄一小一点的碗。 嗯， 我们在专业里边过去有马兜。 嗯， 就是那种专门的用那一种马的那个，就是做 网兜吗？还是什么？ 不是马兜，我们叫马，是那个石，一个石字边 啊，就是马东西那马， 马东西的马、 啊、 就做什么扣肉啊什么的、 啊、 我们就有一种专门的器具。 器具 啊，它是比较浅， 嗯、 啊、但它边儿比较大。 哦哦哦！ 啊，你码的时候很容易成型。 哦、 啊， 它是个什么样的器皿呢？是个瓷的还是个什么？ 过去都是铁的。 哦， 搪瓷的多。 哦， 搪瓷碗，知道吧、 哦？ 那是最好的。 嗯， 现在就是不锈钢的。 哦、 啊，咱们要如果有， 跟个小盆儿似的，小矮盆儿、 啊，就跟吃小盆儿，但是它底下它是圆的。 哦哦哦！ 啊，底下有点近似于椭圆。 哦， 哎，那么这样的器具是最适合于做这种菜。 哦。 哎，你也好马型， 这没见过这东西。 哎，孙老师这么这什么的，没见过， 没见过马兜。 行，那您从网上买一个吧。 好的， 这个完了以后呢，你把它码好了以后，把刚才调的汁儿 啊， 放在这个肉的上边， 嗯， 别让它溢出来就行，别让它溢出来。葱姜蒜呢，你给它别捞出扔了啊。您不是佐料都可以，您给它得出了味儿了，都可以给它去掉。 嗯， 葱姜蒜你都可以码在最上边。 嗯， 哎，就上面这个给它搁上。 嗯， 那么如果咱们在家里头说我要蒸这东西我太费劲了，我这还有招。 还有招？ 哎，就是咱家里的淀粉包。 淀粉糕啊， 淀 粉包来蒸。 对，你拿淀粉包蒸不是快吗？ 哦， 这不就跟高压锅是一样的道理吗？ 嗯、 哦，你把里边那胆搁在里边、 哦嗯、 完了放点水，放一部分水，别水太多了啊、 哦、 底下搁一架子， 哦， 你把那碗啪往上一 搁、哦、 这个最多啊，咱说白了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嗯、哦， 哎，就蒸半个小时啊，您按在那肉档上蒸半个小时就够了。 哦，淀粉锅还有肉档 啊？有肉档啊。 哦，您高级啊。 哎呦，这 我们家就两， 不可能， 三档。 哎，不可能，汤的档，你看 没有汤的档， 什么 没有 鸭子鱼 粥 都有， 都没有。您那是料理锅，我们电饭锅就是粥、 啊、吧，我们家是料理锅， 白米糙米就这几档，没有那个。 反正我们家那个里边有米， 嗯， 粥汤啊，什么肉？ 你看， 啊、还有什么？反正 您那是 鸭，什么鸡？ 厨房料理机，您那是高级。 行了， 是不是？ 啊、我们家这东西比较高级吧？ 高级，高级啊！ 好嘞，完了把那个呢，就调到肉档上。 嗯， 就基本上半个小时。 嗯， 就 OK 了。 嗯， 就蒸好了。 嗯， 完了以后呢，反正每次就也就能蒸一次，就蒸一盆，因为它那个它里边 小。嗯， 但是呢，您这省火呀。 嗯， 要按。道理来讲，我们要搁笼屉里边蒸， 嗯， 就这东西得蒸个两三个小时，你得费多少啊？ 蒸这样，一般家也没这么大锅， 不是有那么大锅？ 您说大铝锅啊？ 有笼屉的那种 啊啊啊，那行， 上哈气儿， 对对对， 那你得蒸个，那你得蒸多长时间？ 对， 你现在你用那个，很快它达到那个软烂的感觉， 嗯、 感觉 哦。 因为它跟高压锅是一 个道理，还得买一个高级料理机搁在家里， 哎、 是不是？ 不是鸡啊，是锅啊！你可千万别弄一 高级料理锅。 嗯， 是不是？电饭锅得有肉档，是不是？蒸出来米饭有肉味儿。 完了以后呢，您可以这里边焖着饭，这边都可以加这肉。 嗯， 哎，都完全可以。 嗯， 哎，给它蒸好了，散这个气儿跑了以后，你们能打开盖儿的时候，你把它取出来。 嗯， 想当时要吃好，那就把汤滗出来。 嗯， 拿一个盘子。 嗯， 啊， 翻着 扣在这个碗上。 哦， 完了，连盘带碗 翻个， 再翻一个， 勺外趴， 哎， 是不是？ 完了以后呢，你把那个碗拿起来 啊， 你就看到一个真扣酥肉的全景。 对啊，扣肉在家也这么做， 哎， 最后一步都硬。 嗯，这全景在这儿。 嗯， 完了以后别让它弄散了。 嗯， 它要散了，你给它整理整理 啊。 完了，把倒出那汤。 哦， 倒出那汤，您尝尝口啊。 嗯， 您觉得咸度不够， 嗯， 您得稍微甜点。加点味儿， 勾个芡， 哎，完了上了锅， 嗯， 勾个芡， 嗯， 勾个什么芡？ 玻璃芡， 别勾浓芡 啊！ 如果要勾浓芡，那您得会打油芡 哦。 您算了吧， 嗯， 啊，您就别在家里打油芡了， 嗯， 您就勾一薄芡， 嗯， 这薄芡这色儿啊，你得调调后调调， 嗯， 不够的时候你加点酱油， 嗯， 够了你就别动了，你开了锅尝尝口， 嗯， 拿点淀粉一勾， 嗯， 勾完了以后浇在这上边。您随便点这点什么的香菜叶啊，或者香菜梗啊，都特别漂亮 哦。 哎，吃的时候也好吃。 嗯， 有的尤其是，反正我现在我都感觉要来点二锅头一酒，我觉得这又是肉，关键是它那太吸味儿。 嗯， 太吸味儿， 复合味儿。 哎，它那个五香味儿就特别足实。啊，我反正我现在。如果有些有计划有条件的话，我还在家里自己再做一回这个 哦， 因为太出数，还出数 哦。 尤其老人小孩 都能吃， 都能吃， 是不是？嗯， 而且他越吃还越上瘾的这个东西。 哎呀， 嗯 啊，下酒神菜， 下酒神菜， 下饭也行， 下饭更好， 是不是？ 嗯， 哎，汤都不浪费，最后全都能吃了。 而且你们说这还真耍点手艺。 嗯， 你炸完了以后，你蒸的火候， 嗯， 你调这个。这味儿汁儿的手艺， 对，啊，一般人做一个菜，一般就是一个工序，咱这一个菜一项练好几个工序， 是 不是？ 没有什么门槛啊， 都不难， 但 让人家觉得你这菜呀、啊，平添了几分高级， 嗯， 是不是？别人家就是一拨了就完了，您这又是炸又是蒸，最后还来夸一倒扣，是不是？这感觉就非常露脸了，这个菜做的， 是， 对吧？ 挺不起眼的一原材料， 嗯。 能上一个很高的台面上， 哎，变废为宝， 对， 有点这个意思。 应该来说啊，这个你比如说家里头过个春节或过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个菜挺横的， 嗯，对 啊， 嗯， 而且也受欢迎， 对 啊。如果说家里咱说我肉不愿意吃太多，那刚才我不说嘛， 嗯， 豆炸炸炸， 嗯， 是吧？您跟那个炸酥肉的时候，您先把豆炸了， 嗯， 是不是？ 嗯， 炸完以后您。底下全放的全是 蔬菜呀， 肉 薯类啊，肉。 完了以后，您上面搁点豆腐， 嗯， 是不是一块蒸去？ 嗯， 那豆腐里边有肉的味儿， 嗯， 那个肉呢也可以，是吧？有点豆腐味儿， 对对对， 相当的一张， 哎， 这都可以。 嗯，好啊，咱们今天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这道叫蒸扣酥肉，大家可以回家比划比划。我觉得这菜听着不难，而且。容易成功， 其实这个菜 没要求。 其实这个菜在企业里边完全可以给它用上。为什么？这越蒸越好。 嗯，越蒸越好吃， 越好吃。 哎，越入味儿啊！好啊，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曾阅读，最后。